再少一点点零食，再多一点点坚持，再少一点点挑剔，我想我也可以。再多一点点美丽，再少一点点痕迹，再多一点点运气，我就能靠近你。清晰清晰甜美空气，为自己呼吸，不只是从怀里。清晰清晰甜美天气，永远被别人的台词怎么演好自己。而也许尝过了多余的泪，才明白不值得回味先前的伤悲。再少一点点叛逆，再多一点点真实，再少一点点定义，我想我也可以。再多一点点决心，再少一点点拉锯，再多一点点妒忌，我就能靠近你。清晰清晰甜美空气，为自己呼吸，不只是从怀里。甜美天气，连自己都嫌弃自己，谁会来爱你？而也许尝过了多余的泪，才明白不值得回味先前的伤悲。再少一点点距离，再多一点点坚持，再少一点点挑剔，我想我也可以。再多一点点美丽，再少一点点痕迹，再多一点点运气，我就能靠近你。我想我也可以。再多一点点决心，再少一点点拉锯，再多一点点妒忌，我就能靠近你。